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ear.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命运若是风雨往事别，情绪成泪雨，依然的偶遇，不计较回忆，灵魂自然深处，听你的耳语，从此生相许，谁人心要断句，像风的流水，让涟漪退离，依旧还给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7月13号上映的姜文导演的新片《邪不压正》的先导曲《偶遇》。这首歌曲呢，由王菲演唱，改编自英国中提琴演奏家柯慈早年创作的古典小品《在朦胧的湖泊边》。他的作品呢，以技巧完美、配器无懈可击以及旋律别具一格而著称。 下面这首歌曲也是《邪不压正》当中的插曲，来自动物乐队的《日升之屋》。这首歌曲呢，也出现在了电影《自杀小队》还有《黑手党三》等等这些影片当中。原本是一首19世纪末的黑人民歌，后来呢被多次的翻唱。 There is a house in New Orleans. They call the rising sun. And it's been the ruin of many a poor boy. And God, I know I'm one. 接下来这首原声作品来自电影《杀死比尔》，也是《杀死比尔》当中最著名的一个小桥段了，来自布袋银泰的《野兽之战》，在电影《碟中谍》和《叶问三》当中也曾经使用过这首曲子的片段。所以呢，经典的动作影片当中总是会有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的旋律。 让 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富豪。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期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接下来是三段电影原声音乐，第一首呢来自《变形金刚四：绝技重生》，配乐由梦龙乐队演唱。第二首歌曲来自《速度与激情：东京漂移》当中的配乐，由布莱恩·泰勒制作。第三首歌曲呢，来自漫威电影《奇异博士》的结尾主题配乐，由麦克·吉亚奇诺制作。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5度。今明两天本市天空多云到阴，今天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明天全市有降雨天气，假日出游要带上雨具。此外，这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湿度增大，体感较为闷热，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回到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上半时段跟你分享的原声作品，是不是把我们一下子就带回到了动作电影当中的很多非常精彩的瞬间呢？下半时段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是一首西班牙语歌，来自电影《蚁人》的开场曲。这是漫威电影片头标志性的漫画书翻页画面的背景音乐，充满了诙谐的氛围。 Bailaremos este son, qué sabrosón. Porón, pom, porón, pom, pom. Dice mi son. Porón, pom, porón, pom, pom. Sí, señor. Qué sabrosón. Porón, pom, porón, pom, pom. Dice mi son. Porón, pom, porón, pom, pom. Qué sabrosón. Una sola palabrita.Ay, qué rico borombón, mi singalín. Borombón, mi singa querida. Borombón, bom, bom, bom, bom, borombón, borombón, borombón. Borombón, que en Panamá lo están pidiendo más. Borombón, yeah, la, la, oh, lo, lo, la. Borombón, borombón. Y qué rico que está. Borombón. Thank you. mamacita. 下面这首歌《你应该跳舞》是比吉斯的代表作之一，出现在电影《头号玩家》当中，男主角和女主角在舞池约会时的背景音乐。在电影《周末夜狂热》中，舞王约翰·屈伏塔单人跳舞的背景音乐也是这首歌。这首歌以及约翰·屈伏塔的舞蹈动作是后来许多电影舞台剧情的致敬片段。下面的这首《瓶中时间》是美国民谣歌手吉姆·克罗斯的代表作，出现在电影《X 战警：逆转未来》当中。这部《X 战警》的背景是1973年，恰恰是吉姆·克罗斯遇难去世的那一年。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 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任性而天性，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需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借空我闪烁眼光跌野狼，天生我喜欢用实力真胜，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无不胜我任性而天性，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需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借空我闪烁眼光跌野狼， 上面这首粤语歌曲《乱世巨星》是不是也很熟悉呢？这是香港系列动作电影《古惑仔》的主题曲之一，由陈小春演唱。这都是节奏一响起，马上就能让我们回忆起剧情的这样的音乐了。接下来呢，也是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遇上这感觉》。那伴随着这首非常欢快的歌曲，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Uga chaka, uga uga uga chaka, uga uga uga chaka, uga uga uga chaka, uga uga. I can't stop this feeling deep inside of me. Girl, you just don't realize what you do to me. When you hold me in your arms so tight, you let me know.Everything's alright. I'm hooked on a feeling. I'm high on believing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Lips as sweet as candy, its taste is on my mindAnother cup of wine. Got a bug from you, girl, but I don't need no cure. I just stay affected if I can for sure. All the good love when we're all alone, keep it up, girl. Yeah, you turn me on.All the good love when we're all alone. Keep it up, girl. Yeah, you turn me on. I'm hooked on a feeling. I'm high on believing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I'm hooked on a feeling. And I'm high on 逞强当坚强，谁都没把握，怎么走才能看见曙光？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天堂在勇敢唱着歌的地方。上个硬闯，把爱往心里藏，张开手拥抱就不会遗忘，谁在身旁？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天堂在勇敢唱着歌的地方，理直气壮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